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。第十一集。你们的交情只不过算是认识，你却这么帮西本太太说话呀？ 我并没有帮他说话。 有人经常在吉田公寓旁看到白色小货车，还说驾驶员经常进出西本太太家。四崎先生，那就是你吧？ 替原的话显然让四崎狼狈不已，他舔了舔嘴唇。 我是为了工作才去找他的。 工作？ 啊，我是把他买的东西送过去，像化妆品和清洁剂之类的，就这样而已。 哼，四崎先生，别再说谎了，这种事一查马上就能知道。目击者说你去他那里相当频繁，不是吗？化妆品和清洁剂有必要那么常送吗？ 四崎双臂抱胸，闭上眼睛，大概是在思考该怎么回答。 我说四崎先生，你现在说谎，这个谎就得一直说下去，我们会继续牢牢地监视你，直到你跟西本太太见面，这样你怎么处理啊？你一辈子不跟他见面了吗？你办不到吧？请说实话，你跟西本太太的关系不寻常吗？ 四崎还是沉默了一段时间，替原不再说话，他要看对方如何反应。四崎吐了一口气，睁开眼睛。 我想这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，我单身，他老公也死了。 嗯，可以解释成男女关系。 我们是认真交往的。 四崎的声音有点尖锐。 从什么时候开始？ 连这个都非说不可吗？ 哈，不好意思，做个参考。 替原露出和气的笑容。四崎板着脸回答， 大概是半年前。 什么机缘下开始的？ 没什么特别的机缘，在店里常碰面就熟了，如此而已。 西本太太是怎么跟你说桐原先生的？ 只说他是他经常光顾的当铺老板。 西本太太跟你提过桐原先生经常到他家去吗？ 他说他去过几次。 听到他这么说你怎么想？ 替原的问题让四崎不悦地皱起了眉头。 什么意思啊？ 你不认为桐原先生别有居心吗？ 想那些又有什么用啊？文代小姐又不可能理会他。 但是西本太太似乎受到桐原先生不少照顾，说不定也接受他金钱方面的资助。这么一来，要是对方强行逼迫，不是很难拒绝吗？ 这事我从来没听说过，请问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我们依常理推论，有个男人经常出入和你交往的女子家，这个女子经常因为受到他的照顾不能随便敷衍，后来那个男人得寸进尺逼迫她，她的男友要是知道这种情况一定相当生气吧。 所以我一时气昏了头就杀人，对吗？请别胡说八道了，我没那么蠢。 四崎扯高了嗓门，震动了狭小的车内空间。 这纯粹只是猜想，要是让你心里不爽快，我很抱歉。对了，这个月12号的星期五下午6点到7点，你在哪里？ 调查不在场证明吗？ 四崎气得眼角都掉了起来。 是啊。 替原对他笑了笑，因为警匪片走红，不在场证明一词也成了一般用语。四崎取出了小小的记事本，打开了日程那一栏。 12日傍晚在丰中那边，因为要送东西给客人。 那是几点呢？ 我想到那边差不多是6点整。 如果这是事实，那么四崎便有了不在场的证明。替原想，这个也落空了。 那么你把货交给客户了？ 没有，不巧跟客人错过了。 四崎突然含糊起来。 对方不在家，我便把名片插在玄关门上就回来了。 对方不知道你要过去吗？ 我以为联系好了，我事先打电话说12日要过去，可是好像没有联系好。 这么说你谁也没有见到就回来了，对吗？ 不错，不过我留下了名片。 替原一边点头一边思索， 这种事在事后怎么布置都行。向四奇问过他拜访的客户的住址与联系方式之后，替元让他离开了。回搜查本部汇报之后，钟种照例问替元的印象。替元如实回答， 一半一半吧，没有不在场证明，又有动机，要是和西本文代联手犯案，应该可以顺利进行。只是有一点比较奇怪，如果他们真的是凶手，那他们后来的行动也太过轻率了。一般应该会认为在命案风头过去之前尽量不要接触才对，可是四奇却和之前一样，一到中午就到文代工作的店里去吃乌冬面，这一点我想不明白。 钟种默默地听部下的话，两端下垂紧闭的嘴唇证明他认同这个意见。警方针对四奇展开了彻底的调查，四奇独自住在平野区的公寓，结过婚，于五年前协议离婚，客户对他的评价极佳，他动作利索，任何强人所难的要求都会照办，价格还很低，对零售店老板而言，他是求之不得的供货商。当然，这并不能因此就认定他不会犯下杀人案，不如说，因为他的生意只能勉强支撑，挖东墙补西墙的经营状态反而引起警方的注意。 我想，桐原缠着文代不放，固然引起他的杀机，而当时桐原身上的100万元，也极有可能让他眼红。 调查四奇经营状况的警察，在调查会议上如此分析，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同意。经过确认，证实四奇没有不在场证明，调查人员到他宣称留下名片的人家调查，查出该户人家当天外出拜访亲戚，直到晚上将近11点才返回，玄关门上的确加了一张四奇的名片，但无法判断他何时前来。此外，该户主妇对于12日是否与四奇有约的问题回答的是， 他说会找时间过来，可是我不记得跟他约好12日。 他甚至还加了这么一句话， 我记得我在电话里跟四奇先生说过，12日我不方便。 这一句证言具有重大意义，四奇可能明知该住户人家出门不在，却于犯案之后前往该处留下名片，意欲制造不在场证明。调查人员对四奇的怀疑可以说是到了接近黑色的灰色地带。然而警方没有任何物证，现场采集的毛发当中没有任何一项与四奇一致，此外没有指纹，也没有有力的目击证言。假如西本文代与四奇是共犯，两个人应该会有所联系，却也没有发现这样的行迹。有些经验老道的警察主张先行逮捕再彻底侦讯，也许凶手会招供，但这种情形下警方实在无法申请逮捕令。在毫无进展的状况下，一个月过去了，多日留宿办案的搜查本部成员渐渐开始回家，替元也泡进了睽违已久的自家的浴缸。他和妻子两人住在近铁八尾站前的公寓，妻子克子比他年长3岁，两个人没有孩子。睡在自家被窝里的第二天早晨，替元被一阵声音吵醒，克子正忙着更衣，时钟的指针刚过7点。替元在被窝里问， 这么早啊，忙什么呀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抱歉吵醒你了，我要去超市买东西。 买东西这么早啊？ 不这么早去排队可能会来不及。 来不及？你到底要买什么呀？ 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卫生纸啊。 卫生纸？ 我昨天也去了，规定一人只能买一条，其实我很想叫你一起去。 你买那么多卫生纸干嘛呀？ 现在没空跟你解释，我先出去了啊。 穿着开襟羊毛衫的克子 拿起钱包匆匆出门。替元一头雾水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